系全部一面赞好啊！差唔多每一句说话咧，即系都会拍手掌咁滞啊，大哥！我觉得奇怪啊！ 即系你真系见到有薯粉啦， 好夸张、啊！ 嗯， 好夸到咧，系直情咧系难以置信。咁我谂通啦，今日我谂咗一晚。嗱，开头我都有少少感动，因为觉得佢有少少善思啊，起码一个好人啦、啊，又比较相对上老实啦、啊，得就得，唔得就话俾你听唔得嗰种。咁、我谂谂下，大佬其实佢连开支票都费事噶、啊，支票都唔开、啊，咁我喺度谂啦，点解会咁咧？咁多人簇拥咧，而家变咗薯粉咧，系唔系我香港人经过八三一？经过呢个雨伞运动，经过梁振英四五年嘅和港之后，而家我哋啲要求系好卑微啊！嗱、呢个系我事后反省嘅。嗱、我当场都好似嗰班薯粉咁样，我好嘢啊 ，OK 啊。可唔可以再细心去换美一下佢成个 speech 嘅内容，包括佢啲 Q&A？ 喂，似乎我哋自己降低咗自己好 Q 多嘅要求啊，大佬。喂，23条佢冇乜 promise 嘅、啊。831。是不是会反映下你都不敢讲、啊、喂咁确实有问题喎、啊、大哥。即係我哋有问题呀、啊、唔係佢有问题呀、啊、大哥。係我成班香港人都有事呀、啊、而家发觉我哋。 要冷静下先啦、啊、即係讲真係要。 喂同埋我哋係由一个咩呢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another extreme。如果英文嘅讲法就係你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啦、啊。就係、是、当日我哋喺雨伞运动嘅时候，我哋个个好鬼激噶、啊，屌唔打到共产党唔得噶，大佬而家好似完全臣服咗咁啊！ 其实咧， 唔系我提呢两点咧，即系话卑微同埋我哋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只系想带一个论点就系话咧，有时又唔好咁容易俾人冲昏到头脑啫、嗯。我唔系话错，可能策略上系啱都唔定。 话赌吧， 系 即系你知啦，美国。都会有共和党同埋呢个民主党嘅钟摆效应噶嘛？ 同意。 咁而家香港咧都有新嘅钟摆效应，就系梁振英路线同埋呢个曾荫权路线嘅钟摆效应啦。即系大问题就系话，一个钟摆效应嘅周期咧，你要谂下，我哋特首系一做做十年嘅。咁嗱，你下一个钟摆效应就系、是、我当阿、曾俊华做十年。跟住然之后再嚟另一个钟摆效应，就係梁振英路线做十年。但问题就係话我哋嘅一国两制係有时限㗎、啊、大佬啊。即係你咁样俾你钟摆效应咁样係不断咁样喺度玩呢个咁样嘅期望管理。然之后呢你係浪费咗我哋一整代人嘅光阴。係咪即係而我哋係搵唔到出路呢个问题。 咪所以我咪觉得其实我哋而家降低自己嘅要求。咁卑微嘅要求，总之唔好CY2.0 就算啦。 系啊， 咁有时我又觉得我哋似乎即係将自己嗰、那个诉求啊，将自己嘅初衷啊，所谓嘅初心啊，喂降低得好紧要啊，大哥， 啊、 又唔得、啊。喂，你话要打到即係CY2.0阶段性嘅策略 ，OK， 我都觉得即係。都讲得通，但系唔系你吹捧到咁紧要啊嘛。我后屘我细心听佢讲嗰啲内容，我从内容咋，我唔系讲佢嘅人唔好人啊，佢内容，喂，又唔系话真系好咁紧要啊！大家即系俾 CY 游轮嗰四五年嘅光阴里边，我哋真系搞到自己唔系更加愤怒啊！ 啊！ 而系更加臣服啊！嗱，呢个我觉得我哋值得反思，我觉得 系啊，即系我哋嗰个公民社会咧就矮化咗啦，系嘛？咁呢一个咧就等于我哋上个礼拜吓就讲两个 scenario， 即系阿长毛系嘛？即系佢比较系抗争，即系我哋讲啦嘛。泛民可以利用自己嘅选票令到曾俊华当选嘅 scenario 有两个，第一个就其实咧曾俊华。唔係呢個係其實係習近平心裏面嘅真命天子嚟嘅。當係咁嘅時候咧，成個劇本不露一直咁樣去。而家佢出動到呢個中聯辦，鋪天蓋地咁樣揾埋泛民啦。喂，驚死你唔信啊！驚死你唔信係陰點咗林鄭啊！叫驚啊！